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00，广播书场。 揭秘中国隐蔽战线的深层内幕，讲述无名英雄的潜伏传奇。中国秘密战正在播出。 中共对日工作下手也早，眼光也长。1901年，日本在中国设立了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培养双语间谍。1923年，中共就在同文书院发展党员，建立了党组织。湖北黄梅人梅公斌自幼熟悉日本文化，伯父梅宝基是北洋政府的国会议员，家住汉口的日本租界，从语言文字到生活习惯都以日本化。梅公斌在1921年时报考同文书院，尚未毕业的梅公斌就得到了去东京参观的机会，而且又受到了近卫文迷会长的当面勉励。校方相信有了如此破格的待遇，这个中国优等生必定成为亲日骨干。哪里料到梅公斌返回上海就立即投入了沪西沙场的罢工活动，反对日本老板迫害中国工人。梅公斌的湖北同乡宛希衍和同文书院的同学高尔松都加入了中共。1924年，梅公斌加入中国共青团，在同文书院建立了上海徐家汇区的第一个团支部，成员则都是同文学生。1925年，团员转党，这个支部就成了徐家汇区的第一个中共党支部，梅公斌任主席。日本的间谍学校居然成为了中共的组织基地，而且是上海反日运动的基地。培育跨国情报人才的同文书院增多聘用华人教师，于是王学文便踏入了书院的大门。王学文15岁赴日留学东京同文书院，1921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师从社会主义学家和尚照。就这样，王学文在日本留学17年取回了共产主义的真经。这个日本大学培养出来的中国学者却是中共的秘密党员，在日本的间谍学校里面培养了一批进步青年。第26期的西里隆夫、石田七郎、石田武夫、岩桥竹二、尾崎庄太郎和第27期的安斋库志、第28期的白井行幸以及第29期的中西宫水野城，众同学组成了一个主张中日友好的秘密团体——日之斗争同盟。周恩来指示王学文，有日本志士同我们一起工作，对了解日本军国主义的情况是有好处的。要进一步了解这些日本青年的情况，对于真正愿意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要注意加强同他们的联系。日之斗争同盟自发地组织共青团同文支部，选举了安斋库志为支部书记，中西宫为组织委员。这个团支部书记安斋库志后来成为了日共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著名的侵华派。这个组织委员中西宫则成为了侦获珍珠港情报的东方大谍。1931年9月18号，日本关东军向中国东北沈阳驻军发起进攻，事前无情报，事发无预案，中国军队放弃抵抗，撤出东北，中国的大片国土沦丧他人。中国人愤怒了，上海的抗日风潮汹涌澎湃。中日双方的增兵备战，上海顿时成为了新的战争焦点。战争总是吓跑平民，又总是会引来间谍。一个男装女谍来到了上海。川岛芳子，原名爱新觉罗贤儿，汉名金碧辉， 清朝肃亲王琦善之十四女，后由日本人川岛浪速收养，改用了日本名字。川岛芳子不忘自己是清朝王女的出身，企图借助日本之力复国清朝。日本特务土肥原把清训帝溥仪从天津偷运长春，川岛芳子积极配合，只身潜入了天津，捞出了皇后婉容。为了策应东北事变，川岛芳子赶到上海，协助日本驻沪总领事馆武官辅佐官田中隆吉策动日本浪人闹事，挑起了128事变。一个德国人也在上海滩积极活动着。德国记者约翰逊于1929年来到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很快的就成了德国使馆和军事顾问团的座上客。其实约翰逊本名佐尔格，来华使命是服务于莫斯科的国际战略。日本关东军在中国的东北边境增兵备战，这使苏联的远东安全受到了很大的威胁。于是苏军情报部从共产国际借来了德籍共产党员佐尔格，派遣上海，从这个远东情报中心侦察国际动向，以保卫苏联。同在华德国人交好的佐尔格顺利地拿到了蒋介石围剿中国红军的部署，这些情报佐尔格不但发往莫斯科，还转交给中共组织。国际共产党人士一家，佐尔格来到中国工作，也得到了中共的协助。同时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特科也拿到了蒋介石的作战计划，及时地送往江西苏区。有了如此准确的情报，毛泽东和朱德在江西连续地取得了三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佐尔格在上海积极活动，当然需要中国同志的协助。熟悉中国进步文人的史沫特莱就给佐尔格介绍了一些关系。刘进忠夫妇、陈汉生夫妇、萧秉石夫妇开始为佐尔格工作。中共特科也把蔡叔厚等秘密关系转交给佐尔格，这样佐尔格就在中国编织了一个情报网络。在这个情报网中还有几个日本人，史沫特莱介绍的尾崎秀实又介绍了同文书院的川合真吉和水野城。日本是远东战争的策源地，日本人当然成为了国际间谍的争夺对象。128事变，战斗在上海的外国租界和华界之间打响了，日本当局也不得不警惕起来。上海为何没有再现满洲事变的轻松胜利呢？这才发现对华情报工作缺乏组织协调，统领全局的使领馆没有专职的情报机构。新任副总领事岩井英一提议在中国创立情报机构，这就要使用同文书院储备汉语人才。可惜同文书院本身正处于混乱的状态中，两大国的剧烈对抗，这个跨国学校不可避免地分裂了。右翼师生忙于支持日本军队，中西工等左翼学生到南市体育馆追悼抗日牺牲者，两派各行其道，还不时地发生肢体冲突。岩井英一找校方要人，可校方连人都拢不住，学生都出校去闹事儿去了。学校不得不让这些闹事的学生休学回国，回国的途中中西工与尾崎秀实同船共渡。尾崎秀实自幼随父亲在台湾长大，熟悉中文，1922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接触社会主义思想，1928年任朝日新闻驻沪特派员，撰写了大量的介绍中国的文章，成为上海日本进步人士的核心。尾崎秀实积极参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活动，与鲁迅、夏衍、王学文、田汉等密切交往，翻译美国女作家史穆莱特的自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又结交了苏军秘密情报员佐尔格。尾崎秀实家族是日本的著名家族，先祖楠木大将为保卫天皇而英勇战死，楠木雕像一直立于皇宫门前，人称日本的岳飞。这样的家世后代在日本干什么都会一帆风顺，可是尾崎秀实却放弃了自己丰厚的资源，反对帝国的错误国策。两个贵族后代 都是贵二代，都被斥为卖国。可是一个为了人类的进步和平，一个却陷入了私欲的泥潭。 揭秘中国隐蔽战线的深层内幕，讲述无名英雄的潜伏传奇。中国秘密战正在播出。 尾崎秀实和中西宫回国以后，并未参加左翼进步活动，而是摇身一变，以中国问题专家的面貌出现并活跃在了学术界。中西宫还在国际的学术团体上提出了报告。这太平洋调查会由美国学者发起，轮流在太平洋沿岸国家召开。无论是对立的美国和苏联，还是交战的日本和中国，都有学者在这个讲坛上面对面交流。会议的议题总是同亚太局势紧密相关的，这个权威的学术会议得出的看法往往的能够影响相关政府的有关决策。中国政府派出的首届代表蒋梦麟、胡适都是顶尖的学者。日中两国的学者不时在这个论坛上交锋论战，中国东北的历史归属就是个激烈的论题。1929年7月，中国分会在沈阳召开了预备会议，筹备会主任阎宝航得到了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给天皇的奏折，其中就说道，其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中方认为，这篇秘密文字暴露了日本的侵略国策，特别是暴露了日本侵略中国的企图。京都会议召开时，日本要求把田中的奏折列入议题，日方坚决反对，阎宝航就将田中的奏折翻译成英文，在会下散发。那次斗争变相地揭露了日本的国策，引起了亚太各国的警惕。中西宫又发现了尾崎秀实还有秘密使命。尾崎交往的一个外国朋友就是中西宫在上海曾经见过的德国记者约翰逊。佐尔格又来日本了。日本对抗苏联的野心昭然若揭，需要掌握其作战计划。日本和德国都是法西斯执政，德国人佐尔格到日本的活动相对方便。佐尔格在东京建立了一个情报小组，以佐尔格的姓名的打头字母命名，代号是拉姆瑟小组。拉姆瑟小组的情报任务并不是日本军队有几架飞机、几艘舰船，而是日本的战略动向。肩负重大使命的佐尔格出入异国并非举目无亲。佐尔格在日本也是有朋友的，在上海结识的尾崎秀实、川合真吉、水野城等人此刻纷纷返回日本。这些日本的高级知识分子表面上转向政府，其实秘密地同佐尔格协作着。中西宫虽然没有正式加入这个组织，却同尾崎秀实保持着学术合作。尾崎秀实又交给了中西宫的一项新的任务，联络中国。尾崎秀实推荐中西宫到满铁总部工作，而满铁的总部就设在中国的大连。中西宫十分乐意能够有机会重返中国，那是自己朝思暮想的第二故乡啊。所谓的满铁，表面上是负责管理中国东北铁路的公司，其实是日本的国策公司。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从俄国手中抢回了东北的权益，俄国在中国东北修筑的东青铁路长春以南段归划给日本，国家投资一半，皇室和贵族投资另一半，日本就成立了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满铁是盘踞满洲大地的独立王国，不受中国当地政府的管辖。满铁总裁由日本天皇任命，满铁的经营方略由日本的内阁确立，满铁的运营费用占据世界第一。满铁总裁卸任后出任内阁外务大臣也已经成为了惯例。满铁这个日本顶级企业名义上是民营，可实际上却是国策公司。满铁负有国家的经济使命，满铁不但管控着中国东北的经济，而且还力图掌握全中国的经济命脉。 每当日军出动，满铁都是迅速调集列车进行支援，从东北到华北再到华中，满铁总是军队作战的后勤保障。满铁这个国中之国甚至还有其自己的军队。满铁总部设在大连，这个城市由清朝割让给日本而称为关东州，满铁的护路部队就叫做关东军。依靠满铁的经济实力，关东军迅速的扩编，变仆为主，逐步的成为满铁的主宰，又成为满洲国的太上皇，对中国华北作战，对苏联作战，关东军都是日军的主力。满铁还是个超级规模的情报机构，其侧重经济情报。上千名的调查员触角伸向中国内地，汇编出全中国所有的重要工厂和重要的矿藏地图，甚至还有兵要地质的军事地图。太平洋调查会的每次年会必然选取满铁关于中国的论文，军方间谍从事跨境秘密活动也是借用满铁职员的身份。尾崎秀实任职满铁主托，这也是秘密情报工作的又一进展。中西宫虽然尚无资格担当顾问，但是能够进入满铁调查部，也是钻进了日本的情报宝库啊。中西宫在到达大连后，又谋划着调往上海，日本驻华特务机关大多数的就设在上海。机关这个词汇在中文里的含义非常复杂，可以指办理事务的部门，也可以表示周密巧妙的计谋。日本人把这两种含义结为一体，专搞阴谋的活动部门就叫做机关。松机关的工作对象是华北的西北军宋哲元部，蓝机关的工作对象是两广及广东和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部，竹机关工作对象是指重庆的中央军蒋介石，梅机关的工作对象则是指南京的维新政府汪精卫。松竹梅蓝都是中华文化的风雅符号，可到了日本特务这里却掩盖着邪恶的勾当。梅机关盐井机关76号正是日本控制上海以至华东地区的三大特务机关。陆军大佐营佐真昭亲自策划汪精卫出逃重庆事件，又亲自到越南河内把汪精卫接到南京。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中央政府，表面上与重庆的蒋介石分庭抗礼，其实背后还有个日本太上皇，中国人则称其为汉奸伪政权。晋升少将的营佐真昭成为汪精卫政权的最高军事顾问，梅机关就是日本帝国驻在南京政府的最高军事顾问团。梅机关的30多名成员，其中包括日本陆军、海军和外务省的代表，形成了一个日本驻华的小内阁。这个日本驻华的最高特务机关可以直接的操控汪精卫政权，同时协调日本各系统的特务机构。76号编制上是汪精卫政权的特工部门，其实是日本特务机关的华人部分。日本特务毕竟不是中国人，在中国地面活动总是有些隔膜的，于是便收罗一些华人特务组建了这个特工组织，后来又把这个特务机关划为了汪精卫政权的特工总部。76号的主任丁默村兼任南京政权的社会部长，副主任李士群兼任警政部长，这个由汉奸组成的特务机关专职的镇压华人抗日组织。76号的首任头目丁默村是个中统叛将，对中统上海区的威胁极大，中统则委派美女特工郑平如诱惑丁默村，企图实施暗杀，可是老练的丁默村却识破对手，让中统赔了美女又折兵。这个美女与特务的传奇故事成了张爱玲小说《色戒》的素材，70年后又进了李安的电影。李士群早年参加中央特科，还受到了苏联方面的专业培训，在打狗队执行任务中被捕叛变，加入国民党特务组织，后来又主动投靠了日本。这个横跨两党两国的老牌特工亲手创建了76号，又挤走了丁默村，兼任江苏省长，把上海滩杀得血雨腥风。 刚才您听到的是